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 ，Anthony， 大军发。 唔係上一節咧，講翻咧話點解呢個德國咧，自從呢個歐元區之後咧，嗰啲嘢平咗，佢有著數咧，因為佢一個發達嘅國家嚟嘅嘛。佢同埋唔係佢同埋一啲即係呢個歐元區嘅一啲窮細佬咧，即係冇咁發達嗰啲地方，我咪 share 咗佢一啲即係一啲 cheap labor 或者一啲平嘅物資啊。咁其他人咪即係俾佢炒高咗，咪捱呢個通脹咯。佢咪可以 bear 佢到佢哋嗰啲輸出嘅通縮咯。 哦， 即系等于我哋香港以前咧，即系最初头咧，即系啱啱呢个大陆改革开放嗰阵时咧，我哋香港人都系咁受嗰啲咁嘅优惠噶， 即系觉得大陆啲好平。 系啊，咁我哋咪 贵过我哋啦。 系啦， 咁而家大陆经济咪衰退咯。 唔系，咁其实基本上咧， 系啊， 其实基本上我想讲咧，即系点解我对于呢个蝗虫论咧，其实我基本上系冇乜反应，即系我对于大陆人会憎恨。因为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因为我都曾经咧，因为我哋香港人咧，特别我细个嗰阵时翻到去大嘢，我哋都曾经做过蝗虫啊嘛， 系咩？做咩蝗虫啦？ 唔系即系， 系啦，冇错， 唔系基本上都系嗰度买嘢，我唔睇价钱啦。跟住喺幼儿商，喺幼儿商店扫一大扎。阿土系咪以前细？我细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候咧， 我仲细喎。 系啊，唔系嗰阵时咪系买嘢嗰阵时主要去幼儿商店噶嘛，都系唔睇价钱咁扫一大扎。 用外汇券噶嘛？ 系啊，嗰阵时唔系，所以咧。在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從來咧我都唔會話呢個大陸人咧係蝗蟲， 因為但係佢哋話佢係蝗蟲，唔係因為佢嚟掃曬啲嘢買嘢，係因為佢喺度用曬香港啲社會資源啊嘛。 係， 佢係咯，你冇去攞過佢嘅綜援啊嘛，佢冇攞綜援俾你。 咁我但係我其實咧嗰陣時咧，譬如我翻到鄉下汕頭嘅話，我都有用過佢哋資源嘅。咁所以我其實所以 屙過尿， 唔 係屙過尿個湖度， 係啊，唔係所以我其實我自己咧喺話人之前，我會反省一下自己咧。我其實係最冇資格話大陸人 咩 蝗 蟲。唔 係我有用過佢哋醫院啊啲 care 卡嗰啲嘢，咁 仲要唔使排隊嗰啲係咪啊？ 梗係啦， 識人啊嘛，真係識又係一個嗰人唔係好高級啫喎， 點 知佢識人咧，咁啱問你又可以好快， 係啊， 而周圍排對啲人咧係覺得冇乜嘢喎， 係啊。咁我嗰陣時，因為我都做過啲，即係以前咧嗰陣時個兩地嗰陣時個經濟咧冇而家咁樣逆轉嗰陣時候咧，我都享受過咁嘅特權嘅。即係喺我細細個讀緊小學、中學嗰陣時嘅，咁樣我所以係我依家其實明白嗰陣時叫風水輪流轉啊，即係我當日嘅折墮就換嚟今日俾人哋剝削， 當日嘅風光 係啊，我當日剝削人，今日咪俾人剝削咯，好簡單。 咁唔係，但係而家講緊嗰啲嘢，下一代係佢係未風光過，已經俾人剝削啊嘛，你明？ 係。 所以上一代嗰啲好正。 咁其實唔係，我其實明白。 唔係，原本我就唔想講呢、這個，再講呢個 topic。 唔好講依個。 唔係點解無端端由德國講到去蝗蟲論咧？咁我就覺得即係香港人開始 feel uncomfortable 啫。即係我翻去我的基本點就係、是，你因為以前你有個窮親戚。你即使喺呢個借來嘅時間、借來嘅地方裏面，大家都依然係會覺得自己係生活好過嘅，因為我有得比較。但係今時今日嘅蝗蟲嚟到香港，唔係就係揸住啲 cash 喺度亂咁揈，炒貴曬我啲樓，就係攞曬我哋啲工作，呢種係表象嚟嘅啫。究竟實質係咪咁，大家唔知。但係大家都已經係冇分析㗎啦。即係我尋晚即係瞓唔著嘅時候聽啊咩好聽的那個新比興啊， 係 哇，那個節目梗係經典啦。即係我聽完佢最後尾嗰段咧，就其實佢有一啲個人嘅，即係好 particular specific 嘅 case， 以偏概全地將佢擴大佢，因為佢俾個蝗蟲都唔知係咪蝗蟲咧，就係即係性騷擾佢啊嘛，揸佢條脷啊嘛。 哦，係啊，係啊，我知啊， 四廿二啊，係 啊， 係 啊，我聽過 嘅，係咪啊？跟住咧就佢唔答人哋，究竟佢？點樣去問路嘅話，佢就即係俾人踢屎忽啊嘛！佢話係咪呢啲咁嘅 specific case 去 generalize 你對呢一全部人嘅仇恨咧，其實係有問題嘅。不過算啦， OK， 呢啲唔科學，即係唔民主。 同埋 講法就算， 同埋新地興將會係我哋嘅同志嚟， 甚至乎佢扣我哋帽子就話：，屌你都唔搭地鐵嘅咁樣，咁我搭地鐵，咁遇到嗰啲蝗蟲，你梗唔撚理佢噶嘛？佢 我有問必答噶，次次都我特登喺部手機 Google Map 俾佢教佢點行噶。 唔係，同埋佢有啲講法係有問題嘅，即係話，即係因為佢同我哋香港嘅人喺度爭緊嗰啲工作嘛。嗯、但你唔知道香港有啲嘅工作其實已經係冇人。 系啊，其实系靠佢哋做噶咋，调翻 你唔系因为佢，我哋边有咁平嘅茶餐厅啊，大佬。 但系讲开又讲，即系我觉得咧，香港人有呢个态度咧，嗱，佢一系就对嗰啲大陆好衰啦吓，一系咧就对佢好好。我觉得又其实唔需要对咁好，有时即系喂，你去到欧洲，你去到巴黎旅行，巴黎人对你好唔好啊？梗系唔好啊，多数都系系嘛。 嗯， 咁你会唔会再去？你都会再去噶。 再去乜唔再去啫？ 咁你去到澳門賭場， 但你而家 好 咩？香港人嚟同 唔好啊嘛？咁你都要去賭噶嘛？咁你對佢有冇好咗咩啫？其實真係嘅喎，你香港人就係太就佢，你成日都諗 唔係同埋佢哋有很多嘅民粹，有啲嘅情緒咧係代替咗個政策嘅辯論嘅。究竟你應唔應該取消呢一個嘅我哋攞翻我哋自己嘅審批權？ 係 咪應唔應該限制呢一個嘅自由能嚟香港？呢啲你係冇政策嘅討論，你就係完全憑一個情緒，就係、是、因為自己個人嘅經驗，即係例如話我搭地鐵嘅時候，俾個蝗蟲揸住個行李夾碌過自己嘅腳，或者見過啲蝗蟲屙尿屙屎喺條街度，覺得自己佢啲人好冇修養，或者係 Seven Eleven 或者係呢一個嘅商屋機唔撚排隊，咁你覺得好痛恨佢。跟住咧，我見到我想去嘅地方全部變成係藥房鋪、藥材鋪同埋呢一個嘅即係藥房。或者是这个的沙沙咁觉得好唔过瘾。咁你就代替咗成个政策辩论，你咪好唔理性囉。即係如果我做政府都系啦，咪大家计一条数，究竟有几多蝗虫嚟香港自由行先合理嘅。咁条你咪信囉。 咁同埋 仲有。咁跟住我再问你啦，好啦，如果你限制嘅时候，屌咁嗰啲酒店点搞啊，嗰啲酒店点啊，喂全部而家开晒嗰啲房㗎嘛大佬。 咁同埋你唔可以将两样混为一谈，就话嚟到使錢嗰啲，同埋真係搬嚟住嗰百幾個每日，你唔可以混埋一齊 撈埋曬。 唔係嗰啲人，咪佢咪喺度玩呢一個嘅， 仲同雙飛撈埋一齊咯，即係單程單飛、雙飛、 雙飛自由行，甚至乎係150個名額，全部撈撚到亂曬大陸。 其實一個啲 咧，佢就一個講法就係：屌，點解你唔撚去翻大陸團聚一？跟住我就同你香港人講，你揾唔揾到工，你咪翻大陸去揾工咯，屌你！你读紧到书咪翻大陆读书咯？你得唔得啊？唔捻得噶嘛，大佬！你即乱鸠咁嚟，乱算系啲逻辑系。诶，不算啦，讲翻另外你设计咗个题目系咩话？ 咩啊？ 讲紧 咩？唔系咁，我其实我同意阿土嘅，但系其实大陆人咧入变咗依家咁样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好似我之前喺节目嗰阵时都讲过，其实大陆人唔想噶嘛，即系依家我哋嘅中国人啊。其实中国大陆嘅人佢唔想噶嘛，因为主要譬如以前49年嗰阵时候咧，建国嗰阵时候初期咧，譬如我讲翻我老豆老母喺汕头嗰阵时候咧，嗰啲人都系其实系唔系好似今时今刻咁样样噶。以前咧嗰啲乡亲咧， 好淳朴嘅，你 系好淳朴，系真系好淳朴，即系 擦下擦下嘅。 唔系啊，系佢唔会贪你啲咩物质。佢唔会嚟你屋企爆格噶，咁你譬如你出去做嘢，譬如我老豆老母咧，嗰阵时候我有个表哥表姐咧，佢响上边出世噶嘛，嗰阵时好细个，咁佢喺汕头嗰阵时候，咁嗰啲老豆老母咁样出去做嘢咧，咁留低佢响屋企咧，佢啲亲即系嗰啲附近啲邻居会帮你睇住噶， 系啊， 佢唔使锁门噶，唔会有人入嚟爆格。 你讲紧系初初解， 即系初初解，唔系初初。咁如果依家嘅，如果依家你摆个细路响度，梗唔肯见咗啦。咁呢啲器官起码唔肯见晒啦，起码啲眼角膜啊、啲肾啊嗰啲，全部唔见晒啦。喂，其实最主要系点解咁样样？我之前都讲过，系其实系经过几次咧，大陆嘅即系中共嘅整风运动，嗰啲反右运动啊，咁甚至乎以前啊，譬如将阿林彪咧立话毛泽东嘅接班人写埋喺党章。跟住后屘反口喎，话嗰个坏人，即系等于当日教主话陶君衡系我嘅接班人，系领导社民连走向未来嘅最适合嘅人选，之后斗鸠陶君衡。 一撚樣咋嘛。咁啲人呢咪開始唔撚信囉。你寫入去黨章嘅嘢。 寫入本書話係個八擁圖派喎，本書寫住。係 囉，林彪係接班人，結果林彪要走佬，等於今日阿陶君衡要走佬嚟 HUP 啦。 本来系呢个人网， 系啊， 系啦，唔系我方便啫， 系啊， 即系咁样样。喂，咁啲人唔信，即系等于今日有啲 唔信啦， 唔系，即系等于今日有啲，譬如当日好强烈拥护教主嘅 信徒， 信徒 拥抱黄毓民主义者， 今日系好180度变喺度狂屌教主。 部分啦， 系啊， 有部分都系 咩嘅？其实即系等于， 即系正如一个朋友。佢叫你哋網上啲人好撚憎佢嘅，就叫做蔡子強。 嗯， 有一次咧，佢 slip of the tongue，slip of the tongue 係點講咧？佢就話：屌，即係當年我哋未分裂嘅時候，佢哋寫文連嗰啲支持者全部都係社會上面嘅 losers 嚟，即係社會上面嘅失敗者啊！初時我話：屌你啊，你有幾撚成功啊，哥咁樣。跟住我諗下，喂，蔡子強講呢句説話，某程度上有啲咁多道理，就係嗰啲失敗者先會咧。是透过拥抱黄毓民主义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嘛，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嘛。喂，做就做不到，那就给他发泄一下咯，是不 是？这个问题就是归咎于很多人在香港 是其实跟人投票，其实不是跟他的 理念 或者理念去投票。 不是，那他是什么理念？所以就是即是你问那些黄老邪的支持者黄毓民什么理念， 不是， 其实他得不到三个 point 出来的。P.K. 啊，你話，唉，我贊成佔領中環，你唔係冇咁講理念啊，講具體啦嘅政嘅路線，佔領中環咁樣，咁咪支持定唔支持？屌，真係唔撚知嘅喎，即係幾個之前就話，屌，我唔會同嗰班契弟一齊搞埋一齊，跟住而家就話，而家我立此存照，我再講一次。我是支持的，屌咁咁点交啊大佬！ 我而家第一次讲就话再讲一次，支持个再喺边度嚟？跟住到第三次，我又再讲一次，我系从来有民主党就唔支持嘅，好清楚，但其实系唔清楚。 喂，好啦， 系唔系咁样样咧？ 边个你第二节本嚟想讲咩？系 啊，唔系咁样样咧，咪所以咧，其实咧系啲人咧，香港嘅人咧，点解对即系咁系我哋香港人，我哋唔系中国人， 嗯。 最主要呢是因为那种中国人呢是变了，特别是经过这个反右运动啦、文革啦。 哇，陈云的 point 来的，你那些 是最主要呢是其实是经过六四。六四之后呢，经过六四，因为六四之前呢，那个大陆人呢仍然是 开放。 开放的。 嗯， 他仍然是寄居于即是信任这个国家，觉得国家会有变革的。咁後屘當然係唔得啦。 係 當陣時，譬如胡耀邦又好，趙紫陽又好，喺個經濟上面改變，係將佢自由化嗰陣時候咧，喺個政治上都有諗過將佢自由化。 咁嗱，最大問題就係你歸咎於嗰個黨當咗呢個國家係佢噶嘛。咁而家你叫人愛國嘅話，佢就一定要愛黨喎。咁你點樣可以？你 唔 係 所以 可以愛到咧？ 最近有啲論調嘅，我哋翻翻去嗰個 point 咧，就係話第一。就是鼓勵香港人去移民啦、第二就是不如咁啦、我哋即係公投啦、即係公投即係全民制憲啦，不過就唔敢講公投，就講全民制憲，就不如我哋加入中華民國啦，大佬。 係唔係我正想咁樣講呢，因為呢佢覺得呢依家嘅大陸人唔係中國人，真正 嘅 中國人，真正嘅中華文化 係 植根咗喺中華民國、所以呢回归呢唔应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问题啦。 你应该是中华民国。 我都会举出一个问题。今时今日的中华民国是未放弃匪区的。他仍然都仍然 claim 个匪区的。 宣唱是未放弃。 吹水就咁吹。 喂，我地图未放弃 啊。实际上就已经是放弃了很久的了。 但又废了呢个台湾省长的 pose 之后。 不是，我先回应。我先讲阿 B 第一个问题，就话即是中国的或者中华的文化移植咗去台湾。喂，乜嘢移植咗去台湾先？戒严啊，屌白色恐怖啊。 是不是啲人啊觉得啊嗰种 屌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即係以前即係见到国民党即係好撚惨，今日呢就要即係撑国民党。屌当年国民党四九年逃难去台湾嘅时候，咪搞二八囉，咪搞白色恐怖囉，十几廿万人拎咗去绿岛里面坐监囉，跟住 幾十年戒嚴咯。喂，你係咪中意嗰個中華民國先？好啦，你話你唔中意嗰個中華民國，對唔住，你而家中意而家嘅中華民國就係馬英九或者陳水扁、李登輝嘅年代嘅中華民國嘅話，大佬人哋唔撚要你嘅， 人哋話本土化咗。 我關我差事啊！我自己真係照顧我哋嗰個美麗島嘅利益。係 啦係啦，而家嘅中華民國咧變咗係台灣民國啦，你要明白，已經係 台灣國民黨。 當年你講翻啲中華民，我講台灣文化，就算連國民黨自己都本土化，連馬英九都要學台語，咩外省人嚟嘅，眷村長 講國語。所以嗰啲有話 台語 自決或者係公投加入中華民國，因為嗰度先係法即係法統係嘛？ 係。 屌你咪即係人哋根本從來都唔撚理啦， 都唔敢收你。 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中一，因為嗰陣時候我睇足球咧就係睇香港時報，香港時報啲足球最好噶嘛。咁但係咧立咗張相，即係笑到碌地，連我僆仔嘅時候都識笑。中一啫，就點咧？中華民國就話咧，喂，中英聯合聲明，你唔好同共匪簽啊！因為嗰張南京條約而家喺我手啊，咁跟住影咗張相出嚟，揸住張南京條約嗰張相，屌我話有冇搞錯啊？我都唔同你簽啊，大哥，我同你簽咩中英聯合聲明啊？大佬你傻咗啊？係咪？喂，台灣冇人覺得香港同我有關嘅，而家你公投話加入佢嗰度，人哋都唔要你。 但你知唔知而家仲有國際條約咧，揸喺中華民國手，但係得中華民國有簽，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冇簽到嘅。国际车牌 系 中华民国出个国际车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签唔到嘅，好嘅正嘅。 但系讲紧嗰个放弃国民党喺个政治实体上嘅放弃，但系你讲紧如果系讲紧民众心理上咧，大家都面对一个共产党嘅威胁，你觉得香港系一个难兄难弟，难兄难弟咯？ 人哋 就变咗唔系，即系唔系嗰个国际战略，变咗系民众心理上 人哋放弃好明显啦。第一就系佢取消万年国代啊嘛，万年国代系嚟自。即係中國大陸 選出嚟嘅代表 一個省噶嘛，人哋都放棄咗咯。第二，佢取消咗台灣省嘅選舉， 係 咪？唔係呢個已經係一個好 冇省長已經好明顯， 好明顯就話屌唔撚關我事啦， 偏安啊，南宋偏安啊， 冇錯。 屌關我差事咩？你香港好定唔好，其實都唔關我台灣人事。我記得我一次見民進黨嘅時候，即係同佢哋啱吹開水嘅時候，民進黨其實完全對香港人嗰種大中華交咧，其實係同陳文係完全一致嘅。即我都完全係 shocking 嘅。佢話：屌你哋要普選行政長官，你應該公開宣布，我哋唔再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唔要求平反六四。佢真係咁講噶。跟住咧，最後尾有一個女仔。即係個總結就係話，你哋唔好有大中華嘅情結啦，唔好將中國有冇民主、有冇人權、有冇法治，關你香港人親事咩？哇！跟住我聽完之後，哇！屌，呢個民進黨犀利，掂，完全掂啊！ 系啊，原来佢同陈云系一脉相承嘅，掂啊！ 所以后屘佢咪请咗孔浩峰去民进党喎，屌佢真系。 真 系啊！跟住我哋台灣嗰啲同事咧，我哋華民主宣台灣嘅同事話：嚇、啊，你揾孔浩峰，揾個第二個得唔得啊，大佬？香港好多人唔係嗰啲觀點嘅喎。你而家蘇貞昌係呢個觀點，唔代表即係香港人係好似孔浩峰嗰啲觀點。嗰條友喺美國教書，屌你唔撚知美國香港嘅情況，就係知道美國嘅情況喺度亂咁吹。屌你真係係嘛？ 係 唔係？佢其實應該揾阿鬱敏過去啊嘛。佢統又得，呢、這個獨又得。乜都会讲 大，即系个龙门可以乱咁， 而家可以搬咯。 系我到而家都系搞唔清楚佢大中华定系想独立定点咧，都系 佢好似你第一次讲海恩斯另外一句说话 ，the fact change I change 系 啊，嗰阵时候咧呢、這个点样讲啊？以之前咧，佢咪以前咧炒嗰阵时系咪嗰阵时啊？ 股票。诶、hey, ，炒家嚟噶嘛？ 炒家嚟噶嘛？嗰阵时咪有啲咯。咁同你嗰阵时诶，见到个 上市公司主席 系啊，呢个政治环境改变啦，贫富悬殊， 经济佢个人嘅经济环境改变。 咁呢个贫富悬殊嗰阵时候咧， 佢自己贫富 社会民主理念嗰阵时候咧，有 market 啦。 嗯， 嗰阵时咪吓讲呢个社民理念咯，系嘛？咁啱啱成立呢个人民力量。咁啊，要听阿金主话啦，阿萧生有中间偏左咯，响左 中间偏右系嘛， 响左边移中间少少，咪中间偏左咯。其实系中间阉咗嘅啫。 咁啊，依家啦，唔系讲本土主义咯，系咪先？喂，咁样讲翻啦，如果嗱，依家有个民意调查喎， 系啊， 系如果听日咧，听日咧呢个， 好似系远见做嘅呢个民意调查， 系啊，如果听日咧系呢个中华民国选举嘅话咧，个民意系点咧？接近 40% 民进党蔡英文。跟住接近 25% 是呢个国民党的朱立伦，呢、這个 19% 是其他冇意见，跟住嗰啲咩吴敦义啊，呢、這个苏贞昌嗰啲都系8%-9%。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咁样睇嘅，将苏贞昌同埋呢个蔡英文嘅票咧加埋一齐。 你但其实佢哋系 接近一半。 嗱，但系咧。将佢加埋之后咧，你又要将阿吴敦义、 朱立伦 同埋嗰啲其他唔知道加埋，我点解咧？因为中间选民咧， 通常都蓝营噶，最老土嘅蓝营啲人， 即系话 只有和平理性，跟住投民建联嗰啲， 即系话咧，而家其实已经系即系拉锯到去五波咯， 系啦。 五波 嗰阵时第一次阿扁当选嗰阵时候咧，嗰阵时我记得有条光头嘅台湾佬，好似系民进党嗰啲人。 嗯， 即系上去好似亚视嘅节目分析咧，佢话其实咧呢次阿扁咧，其实系赢咗嘅话系有啲幸运。 啱，2000年嗰时候系李登辉即系制造呢个连战同宋楚瑜分裂啊嘛。 中系国民党都系呢个台湾政坛嘅中坚力量。 屌， 屌， 系啊， 真系屌啊真系。你唔知有一次我见肥佬黎，即系大家讨论开即系呢个台湾嘅政治问题。即不是奥斯陆那次啊，即是某一次有机会撞到他说所有的台湾精英包括学者都是加入了民进党。 新生代那些特别。 即是难听你讲就是国民党没有够用了已经是。即是马英九之后已经是没有接班人了已经是。所以今次他再打这个黄金平的话其实你可以判断就是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很大。 是。 重新再執政的機會呢是比大家想象之中更高。 嗯。 而這個也是一件好事，對香港人來說是好事，尤其是對那些呢即是本土派那些。好奇怪，你有沒有發覺呢，香港的本土派呢部分的頭面人物其實不是支持民進黨，是支持這個國民黨。 是的，完全阿爸大家都是這個獨立分子，更加是支持民進黨，一起將這個地方轉移。就是地方注射黄道那些咩大中华之炮 的。你做乜咁兴奋啊， 做。是啊。 简直就是要大家呢独立分子跟啲独立分子一起的。 我突然间讲。 我突然间。中华交一起。 我突然间讲到一个事实问题，你突然间咁叫兴 奋。你好 事 实教之上身咁样。 我明白依家主张独立嘅人你去唔支持人哋嘅独立，支持人哋嘅大中华。 喂，反而你喺度扣我帽子话我系呢个大中华交，反而我系支持民进党。如果是為香港人的利益講，喂，點解咧？民進黨執政咪同公眾中共對抗咯，咁咪對香港人有好處咯。 嗯， 佢要嚟溝翻你啊嘛，因為 係啦，因為點解咧？ 你因為你而家上咗床帶埋套射埋啊嘛，你香港 係 佢梗係溝埋一條，即係好似睇落去係啊，即係睇落去好似含羞答答嘅馬英九啊，咪先？ 唔係，所以你上咗 佢仲理你香港，因為你香港嘅 CY 已經係抹曬大，你抹埋屎眼噶嘛。但馬英九嗰啲係欲拒還迎咁樣，咁我如果我係條仔嘅話，我梗係抌資源啦。馬英九好過一個已經抹大曬屎眼嗰個 CY 噶嘛。 你話點解民進黨好啲咧？即係因為民進黨就係一個好剛強嘅女性，仲犀利過含羞答答個吸引力仲。 唔係啊，佢咪要對香港好啲， 因為、那個、做一個嗰個溝唔到啦，唯有 你慢慢嚟， 唔係做一個示範 嗱。唔係你有冇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是、過去嗰六七年嚟，馬英黨嘅當政之後，中共對香港嘅政策更加強硬， 係 因為佢溝到馬英九啦嘛。已經溝到台灣了嘛，他使乜再跟你搞示範作用啫？其實這個是我六七年前我已經跟阿譚志強都拗緊問題，你梗係投民進黨啦，你梗係鼓勵 你為香港利益，梗係投民進黨啦。 呢度先係叫本土 嚟搞大陸啦。 同埋講真啦，為所有人利益都係，為土人利益都係，大佬佢同大陸人真係冇處喎，同大陸咁好有咩好處啫？係咪先？我覺得你越係俾即係越俾佢溝，佢越唔使俾好處你。他越想溝你，他越俾好處。 所以香港人好奇怪，自己咧就不斷喺度抗拒一國兩制，跟住咧你有冇試過咧？我都係聽個新比講， 就佢嗰個做嗰個民意調查嘛，問香港人啊嘛，台灣應唔應該即係同中國大陸統一啊嘛？ 嗯， 大部分人都贊成， 係啊，唔知點解 嗰啲字就同野心比啦，關你擦屎咩？香港人，屌人哋自己決定啦。 同埋就算關事，梗係揀獨立噶啦。你要對抗大中華主義，梗係將啲地方嘢分裂一齊煲起佢。咁你又拎住啲西藏旗，你唔拎呢個台灣旗， 你拎埋應該拎埋東土。東特 克 斯坦旗 係咯，拎埋蒙古旗咁，你冇理由一方面支持香港本土，一方面 滿洲旗啊嘛， 西西藏獨立啊，獨立冇可能，講唔通咯，真係。 咪所以即係有啲人喺度痴心妄想，最近有啲人又話不如咁啦，香港人都係移民算啦咁樣。咪屌，香港人移民，即係我哋僆仔嘅時候，即係我廿幾歲喺度 struggle 緊個年代嘅時候，大班移民啦，佢啲契弟咪翻翻嚟香港。点解啊？因为香港先至有钱揾啊嘛。 嗯， 系咪要移民嘅攞呢个嘅安全门攞安全罩嘅屌攞捻晒啦，系咪？呢个系此其一。第二，你喺度发埋啲痴心妄想，又话咩自己公投加入中华民国？屌，人家都唔捻要你， 冇力量要你。 第三， 俾个借口， 唔系即系等于，唔系即系等于咧，之前咧。阿罗斯福嗰阵时候咧，即系开罗会议嗰阵时候咧，即系问过蒋介石：，喂，呢、這个琉球同埋呢个钓鱼台，即系钓鱼台啦， 你要唔要啊？ 你要唔要啊？ 梗唔捻你， 梗唔捻要啦！我咪要驻兵落嗰度，咪要嘥资源。 我留翻嚟打共 打共产都 OK 噶嘛？ 可以缩埋喺个岛咪唔好？ 喂，即系等于而家我要香港嚟把捻你仆街。 第三务实啲谂个问题，好啦，我当第三个选项。搞独立，全民制宪其实差唔多系独立噶啦，独立断水断粮咁点样搞啊？你答咗呢啲问题先啦，屌务实啲啦，系咪？你台点知我有个台湾个 friend， 我唔知你有冇呢个节目讲过，我台湾啲深绿嘅支持者 啊， 佢屌狗我哋，你香港人点样独立啊？我哋都有个台合。即系我哋有个海峡两岸啦，仆街！我哋有军队喎，大佬。 我成日都 你有乜谂嘢啊？ 我成日都咁讲噶，你要搞独立啊，煲大佢广东独立。 嗯， 喂，咁有得谂。 哦，咁啱啊！我哋起码讲广东话，咪唔使咁 神。同埋广东咧有个广州军区啊。 喂， 你煽 起亿几人啫，大佬？ 煽动嗰啲人搞政变好过啦。 死都有人死啦，老兄，亿几人啊，大佬？你香港死 出。我哋有冇军队？系嘛？最大隻我哋呢个台都系索罗比，其实你都系两嘢就俾人打残，系嘛？喂，搵你去啊？你个仔去啊？你表哥去？你表弟去啊？大佬边个人个同共产党斗过啊？喂，务实啲谂个问题，呢个独立唔到，加入中华民国加入唔到，咁你又唔可以移民，又唔可以呢、這个即系移民，咁唯一个方法就系你喺香港抗争嘅啫嘛。 嗯，系啦，系啦， 系咪？ 唔系有啲人拣定嗰个睇法咯，投共咯。 咪都有投共，咁投共呢嘢就做卧底，嘢就融入佢啫，系咪？你有咩第六个选择？我真系数极都数唔到。 我觉得而家唯一就系话，大家抗争同我斗长命，睇下边个死先。共产党死先定香港人死先？ 磨烂只咯，系啦，点都 磨烂只。我又唔信。唔 系，所以我就话佢哋嘅基本点解一样嘢错嘅就系话佢，寻日阿边个讲啊嘛，佢系十二亿人民嘅呢、這个五 over 十二亿人民啊嘛。咁所以咧就冇得救噶啦，嗰班都系契弟嚟噶啦，嗰班都贱人嚟噶啦咁样。咁我心谂就系、是，喂，你而家喺而家咁嘅处境里边，我不能够时光倒流到一九八几年嘅时候，话要求独立、要求联合国托管、要求英国继续管治嘅时候，你唯有系继续同佢捻过嘅啫。你唔好搞嗰啲嘢啦。 唔系，其实如果 你搞嗰啲有喺地铁里边碌过你只脚嗰啲嘢，搞乜捻嘢啫？系嘛？嗰啲有屙屎屙尿关你捻事咩？你屌又唔系你，又唔系你。 唔系如果你话讲翻， 你搞嗰啲咁嘅收养嘅问题，不如你同共产党斗过。 系啊， 呢个仲务实嗰个做法。 唔系你话讲翻当阵时咧，其实最大嘅责任咧，系依家民主党嘅汇点系，佢哋系最捻大中华搞回归派、 啊，民主回归派嘛。 系啊，嗰班即系当阵时阿 Margaret Thatcher 嚟香港嗰阵时，仲要动之其喺嗰个机场门口。吓喺度示威， 民主回归 啊！嗰、 那 个唔系啊，嗰、那个系学联啊！屌， 系你嗰啲啊？ 唔系，我哋学联一届还一届，嗰啲学联咧就系话反对三条不平等条约，咁 唔係即係你問翻我到今時今日，我都認為都係啱嘅。咁你南京條約係鴉片戰爭嘛？屌、嗯！ 咁你嗰陣時又唔攞啲中文， 大條不平條約， 你嗰陣時攞啲青天白旗出嚟， 你嗰陣時唔攞支龍獅旗出嚟，屌！屌你真 係，好似攞啲青天白旗旗出嚟笨係咪先？ 唔係，其實你話如果講個責任係嗰陣時嗰班咁嘅，因為嗰陣時香港有個經濟個優勢喺度。 唔係，我想話俾你聽，總結一句，英國人唔會救你。 系， 因为点解咧？1967年嘅时候，你睇翻嗰啲英国，即系而家披露紧嗰啲文件嘅时候，英国点样去镇压呢一个六七年嘅暴动？其中一个考虑， 周恩来啊嘛，嗰阵时周恩， 除咗周恩来 上海， 佢知道周恩来或者知道中共嘅政策唔会收翻香港， 系啊 ，that's why 佢先至够胆系镇压香港嘅暴动， 系啊， 英国佬即系。见差就缩啦，唔系见好缩啊，见差就缩啦，屌会同你香港。 佢嗰阵时啊谂过着草嘅，喺皇后码头嗰度着草噶。 你唔知啊？你而家揸住啲龙丝旗，俾个英国仔笑你鸠你啊！真系关你擦事啊，大佬！佢话屌你唔好唱歌 save the queen 嘛，你班捻样都唔捻识唱，大佬屌真系。 同埋你知唔知嗰阵时，譬如话你唔好话净系香港啊，澳门啊。嗰陣時，葡萄牙想俾翻澳門大陸，大陸唔要咋？ 因為佢 想要噶， 唔係其實嗰個係為咗香港部署。因為如果佢要得澳門嘅話，佢就要埋香港嘛。咁佢問題就係佢諗住個方法就係要長期利用香港作為一個位置啊嘛。係 啊， 係嘛？因為佢要所謂統一或者係民族主義嘅情緒之下，先至諗住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自己擴大即係自己個版圖的一個方法，或者係。增加自己國力嘅方法，更加重要嘅其實都唔係呢啲，係經濟利益啫嘛。 係 利用香港作為即係一個跳板，你香港人叻仔嘅，即係好似我哋上一代人，即係第二代香港人嘅叻仔嘅，咪就係利用呢個契機去發達咯。 嗯、 你而家鬥唔贏人嘅時候，你屌柒佢有撚用咩？好啦，下一節翻嚟再講。